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继续之前产品规划的主题，产品规划的下篇，叫做留白与节奏。首先是开篇定场词，这是叫戴维·德策的一句话，叫做 "No battle plan ever survives contact with the enemy"。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没有任何的作战计划，在与敌人遭遇之后还会有效。这句话出自这个历史学家戴维·德泽尔，是唐尼·布鲁克1861年的《奔牛之战》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这一次呢，我会继续聊聊产品规划。上篇文章的最后，我提到了在产品规划中要加入项目发布计划时，可以尽量写得模糊，不要把项目内容和发布时间写得太精确。这并不是让你蒙混过关。模糊化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出于尊重承诺的考虑。产品经理的影响力来自于交付承诺，所以不要轻易承诺做不到的事情啊！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会专门讲。另外一个呢，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产品规划适当的留白，给自己和团队争取足够空间，释放创造力，以及应对一些环境变化。那什么叫产品规划的留白呢？产品规划的留白可以分成空间上的留白和时间上的留白。Ruby on Rails 的创始人这个 DHH，很长啊，缩写是 DHH，曾经说。当你面前有艰巨而冗长的任务队列等待实施的时候呢，你的创造力将会被严重的抑制。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当面前摆着一长串待办事项，而且待办事项上全都是具体的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容易沉浸其中，就像在快餐店操作这个炸薯条的机器，照着一二三做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很少会有创造性的想法。举个例子，如果规划文档中的项目是支持 Visa 和 MasterCard，信用卡的支付。然后12月30日之前发布，那这时候我们脑子里会想什么呢？我们想的一定是先去查接口文档，然后怎么去申请资质，以及怎么去做这个技术架构和页面流程，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我们其实更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项目背后的动机。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啊，背后的动机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比如说可能是为了增加支付渠道，也可能是为了提供跨境支付能力等等。当我们关注这些动机和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思考会上升一个维度，从研究怎么做转向该做什么。比如，如果目标是为了增加支付渠道，那我们或许可以直接接入第三方的支付组件，一次性增加包括各种信用卡在内的多种支付渠道。那如果目标是为了提供跨境支付能力呢？我们或许可以直接去接 PayPal，对吧？关注这些动机和目标呢，还有一个好处，是会让我们考虑得更加周全。比如，假设要增加这种跨境的支付能力，我们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有国外的用户要用啊？那是不是需要在境外增加一些服务器节点或者缓存之类的相关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做产品规划的时候，最好能把这些细节留白，到了具体操作实施的时候，让处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的同事去决定具体的策略。那这个可以算是关于空间的留白。关于时间的留白呢，说起来挺文艺啊，其实就是指尽量别把时间点定得太精确。精确一定会以具体为代价，而提前规划出来的具体啊，十有八九都不靠谱。所以我们在上篇文章也提到过了，最好是能写成比如几月上旬或者下旬这样的形式，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怎么执行啊，以及具体的交付时间。那第二点呢，是说要定期的回顾和更新产品规划。产品规划的作用不是一次性释放的，在实际的业务进展过程中，我们应当不时的把产品规划拿出来回顾和更新。回顾产品规划的目的是经常性的帮助团队换换脑子。我们在工作中通常是低头盯着手头的活儿，这样的状态保持久了呢，很容易忘了抬头看路。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把当初的规划拿出来看看，能让大家时刻记住要达成的目标，而不是仅仅关注执行。有很多书和文档建议每周就要回顾一次。那在具体的实践过程里面呢，我觉得这个频率挺高了。一般季度规划2周回顾一次，年度规划1个月回顾一次就差不多了。在回顾的过程中呢，应当讨论规划中的目标实现的状况，那这包括比如尝试了什么策略呀，其中哪些策略是有效的呀，然后接下来打算尝试什么别的策略，还有这个整个的目标完成进度等等。这时候的讨论除了能相互同步信息之外，还有可能会碰撞出新的火花。那比如我曾经参加过的一次回顾会议啊，我们团队里面的一个运营分享了一个效果很好的运营活动，然后产品经理从里面获得了启发，把这个运营活动做到了产品里面。是一个关于，反正就是让用户传这个自己照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结果反响很热烈。我们在回顾产品规划的时候呢，还需要关注环境和形势的变化。 然后再根据这些变化调整产品规划。有人会觉得这种调整没必要，其实不然啊，因为产品规划也会有这种叫破窗效应，一旦其中有一条失败了，却没拿出来被严肃的讨论更新，就会让大家觉得整个规划是否能实现都没太有所谓，规划也就流于形式了。第三点呢，是这个产品规划到项目交付的节奏感。产品规划是一张蓝图，它的作用在于为具体的项目实施确定路线图和方案，所以最后它还是要靠做出来实打实的特性和功能才能产生价值。经常有人会提到产品线迭代的节奏感，其实就是说把规划不断的变成项目过程中的这个节奏。音乐中的节奏是曲子进行的基础，音符可能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但总是有一个稳定的律动。芯片制造品牌这个英特尔啊，它的产品迭代策略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 TikTok，就是钟摆摆动的，就是钟表摆动的那个滴答声，就很像节拍器，也就是给这个音乐打节奏的那个声音。那他表示，英特尔会以2年为一个周期，第一年提升工艺，第二年更新架构。那当然有个题外话，就是后来好像因为工艺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周期改成了3年。那好的项目节奏呢，应该也是有这样，就类似 TikTok 的这样的节奏感。大家应该可以大概判断，就整个项目组啊，要能大概判断多久会有一次项目发布，然后多久会有一次重构，升级，然后多久会有页面的更新等等。那整个团队的流程和资源呢，也就会慢慢的根据这个节奏感形成惯例，同事之间的配合，也会随着这些惯例越来越默契。另外就是在每个阶段都要专注，尤其在战略思考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尽量在每个阶段聚焦做一件事情，不要做着东还惦记着西。比如，如果我们决定了在当前阶段要针对老用户全面提高留存，那就不要去天天想着还做拉新的事儿。战略上有决议之后，执行呢要尽可能的凶悍，不要绣花儿。该低头拉车的时候就低头拉车。我以前跟一个心思特重的运营合作过，周一呢他确定方向，我们讨论啊，周一确定方向，然后周二呢他设计了这个运营方案，周三大家该这个撒手去执行了，然后他突然又有点犹豫，又开始重新考虑方向，说这个还不够完美，特别急人。所以说，规划方向的时候，尽可能的谨慎，尽可能周全的想清楚。但是，一旦落定，就应该坚决、激进，不要完美主义，要能接受执行中的80分，边做边迭代，快速调整，这样才是一个优秀的节奏和状态。那今天的分享呢，也就到这里。我们首先谈到了产品规划中空间和时间的留白，这部分的重点呢是规划尽可能的从业务和战略层面去设计，把发挥空间留到临场。然后谈到我们要定期回顾产品规划，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要及时做出调整。最后我们聊到了产品迭代的节奏感，这部分的重点是团队的节奏默契以及规划落地时阶段性专注的重要性。你所在的产品团队有没有自己的节奏呢？你们的流程和工作习惯又是如何配合这样的节奏的？欢迎大家在留言中分享讨论。那今天我们就。